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7集。蓝河琢磨，别让谢必安看着了，意思是谢必安知道王三奶奶把他送的锁链转赠出去会不开心。还没想完，老白见范无咎走了，已大叫一声： 这是谢必安大人的旧物。 他激动地抱住了蓝河的锁链： 给我舔舔，快点儿！ 其他几个无常也都艳羡的道： 哎呀，居然是谢必安大人的锁链，能不能让我们摸一下，沾沾煞气？ 蓝河无语。蓝河嫌弃地从老白舌头上把锁链抢回来：怎么还真舔呢？ 你是不是想恶心地让我丢了锁链自己捡啊？ 老白嫉妒地看着他，意思不言而喻。蓝河本来还想再进去游览，但是范无咎提醒他们该走了，他只能遗憾地离开了。就在他走之前，还陆续得到消息无常跑过来想蹭一下煞气。蓝河大有自己本来是参观阴司却反被参观的感觉。戴安地区的拍摄开始后分成了两组，蓝河跟着宋其云，另一组则是副导演带着。 看这个， 女主角于萌萌在屋里面装着几块两个巴掌那么大的石头。 我让助理帮我去买的泰山石，你们看看正不正宗。我家房子缺角，来之前我妈特意吩咐我买块泰山石回去。 做石敢当的石头当然以泰山石最佳，而泰山石不只能用来镇宅，还可以补角。在风水学说中，房间形状四四方方最佳，有的房间缺角形成了角煞，缺角即虚，虚即不实，那就需要时时来补。房间缺角的地方，把泰山石有字的一面朝向缺口摆放，即能化解角煞。但戴安现在已经严禁开采交易泰山石了，没有新渠道流通泰山石紧缺，自然也会出现假货。可是泰山石要怎么鉴定呢？反正萧雨谦作为一个迷弟，拿起一块端详之后就说： 哎，我看这就是正宗的泰山石啊。 是吧？我特意让人收的。 于萌萌指着萧雨谦、蓝河他们，自己只留了两块，原来其他是给他们准备的。 来，一人一块。 谢谢。 蓝河随手收下了一块。再说另一个拍摄剧组那边，因拍摄需要，在本地招聘了几位工人帮忙。拍摄之时遇上了几个本地的伐木工正在砍树，组里的工人和他很熟，人家见着就打了招呼： 哎，跟剧组拍戏去啊。 王健，这什么树啊？ 副导演当时就问了一句。 啊，不知道。 王健原本嘿嘿笑着，下意识回了一句后脸色就变了一点，突然瞪了副导演一眼。副导演莫名其妙，也就不和他计较。结果开始拍摄的时候，怪事就出现了。摄像机记录下了那个叫王进的工人突然一下冲到了机器前，夺过道具刀就要砍自己的腰。哎，幸好这是道具，他用力剁下去只是轻了一大块，但把其他人吓得不轻。上前拉住他，只见这个王进直翻白眼，嘴里还嘟囔着： 哎，为什么砍我，为什么砍我？ 再看他四肢和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极为干燥，发硬皲裂了，还掉着皮屑，大家看得头皮发麻。 是精神病犯了吗？ 哎，赶紧送去医院吧。 和王健一起的两个本地工人说： 哎呦，完了啊，这是被逃命了。 他们扶着王健，因为拍摄的原因现场有朱砂，把那朱砂涂在王进手脚上，他这才慢慢停止了翻白眼，沉沉睡去。副导演奇怪地问： 哎，怎么涂朱砂就好了？ 工人看着副导演： 哎呀，老板，就是你那句话害惨他了。 副导演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头皮发麻。 你什么意思？ 工人道， 早上那边在砍老树，按规矩砍树的时候都是不能喊别人名字的，也不要应人家的喊，老树成精啊，那些阴性的树可能还附了鬼，他会记恨人的啊，这个时候记住谁的名字就是谁了。 这时候大家再去看王健的皮肤，除了颜色，可不就是像老树的树皮，朱砂辟邪，所以他们才能把王健喊醒。副导演恶寒了一下， 哎呀，那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这可不知道，你看手脚还是这样，他指不定还要来索命了。老树倒了还可以再活七天呢。 工人道， 老板，这是你害的，你可不能放着不管啊。 现场响起了窃窃私语，大家都忍不住讨论起来。像他们这样的剧组就忌讳这种事，而且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之前的拍摄都顺顺利利，怎么一分组就出事了。 哦，那张灵判呢，在宋岛那一组。 这就显得窦春庭那张画更加灵验了，副导演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沉着脸道， 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会不管的，在场的各位都不要乱说，否则这种事你们懂的，越说越乱，我这会儿就去找导演。 大家点了点头，副导演赶紧找上了宋其云。宋其云第一反应也是让他锁住风声，不然全都知道了，传得沸沸扬扬就不妙了。 那个工人也带过来吧，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。另外你去找那些伐木的人安抚一下。 副导演应了，赶紧开车把王进带去另一组，又让另外两个本地工人去找那些伐木工。宋其云只和窦春庭说了一声，窦春庭抱着自己的灵判两眼放光， 哎呀，交给我了， 这就是他收藏发挥作用的时候啊， 有我这张灵判，老树肯定没法来找他。 宋其云警告他， 哎呦，不可以大张旗鼓。 哎呀，知道姑父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 王进被送到这边的酒店，窦春庭就把灵判盖在了他的身上，果然原本昏迷中还时不时抽搐的王进安分了一些，时不时也能醒一会儿，但身上没力气，皮肤干裂也没有恢复。窦春庭守在旁边，中间还喂他吃了些东西，一直到晚上宋其云结束了拍摄过来看望。 哎呀，怎么样 啊，前头吃了点东西，应该坚持几天就好了。 窦春庭道。正说着，就听到外头好像有拍门的声音，十分狂野。两人面面相觑，问了一句， 谁呀？ 没声音，拍门的声音继续响起，而且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来。窦春庭越听就越觉得像树皮的声音，他好歹也是见过鬼的，还和鬼谈过恋爱的人，加上仗着灵判大声道， 哎，树哥，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替王进说声对不住了啊，但是这和他无关，他真的就是路过，我们也找人去抢救你了，可你能不能给条活路啊。 外头继续噼里啪啦，看来树哥没听进去啊，但是他也不敢进来，折腾一会儿声音就没了。 哎，姑父，你见过树精吗？ 窦春庭小声问道。宋其云摇头，窦春庭拿出一罐液体， 那，这是柳叶泡的水，据说涂在眼皮上可以看到鹦鹉，我们去看一眼吧。 宋其云无语，随后补充道， 你这是有灵判就放肆的浪啊。 嘿，是的， 这个鬼嘛，就是因为未知才可怕。窦春庭知道灵判管用后，甚至当场下单了新手机。宋其云正在拍鬼怪题材，要说他还真有点好奇，再有就是儿子平时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哎，那我们就在门口看看。 两人抹了眼皮打开门，只见长长的走廊上哪有什么树精的身影，树哥走得比他们想得快多了。他们也不敢跑太远，悻悻叹了口气。宋其云甚至质疑道， 哎，真的能看到吗？ 会不会没用啊，所以才什么也没有。窦春庭也不确定， 哎呀，这 我听他们说的。 真说着，就见走廊尽头，蓝河和宋福谈并肩走了过来。蓝河手里抱了块石头，诡异的是，在他们身后还飘着一个白色的身影，头戴高帽，舌头吐出来。窦春亭想看的是树精啊，不是这玩意儿，当时腿就一软，差点坐下来。宋齐云也眼神复杂，儿子对那鬼都熟视无睹了，看来早就习惯。此时蓝河和宋福坦也看到了他们，蓝河远远就打招呼：宋导。宋齐云深呼吸，尽量平静，不想吓到蓝河。那白衣阴差也瞥了他们一眼，并不在意，然后戳了戳蓝河的肩膀：哎呀，跟你说呢，又是灵判又是泰山石，想吓死我呀。宋齐云和窦春亭目瞪口呆，他们充满疑惑，但看蓝河目视前方，根本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又觉得难道是误会。老白喋喋不休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成天就是演演演，你俩心眼儿怎么都那么坏呀、算我求你们了，下次能不能整点阴间的东西。宋齐云、窦春亭无语，蓝河也无语，又不能回话。但此时已经走到宋齐云他们房外了，以他的表演经验，总觉得窦春亭和宋齐云的表情不太自然，不由得和宋福谈对视了一眼。老白也飘到了宋齐云面前，纳闷的道：咦，你呀，是不是能看见我了？奇了怪了，以前还不能啊，他都来剧组多少回了，所以刚才一点防备之心也没有。宋齐云和窦春亭啊，可没有蓝河那骗鬼的经验，冰冷的气息拂面，当时就哆嗦了起来，也不由自主把视线落到了老白身上，瞬间暴露了能看到老白的事实。蓝河心里咯噔一下。宋福谈用剑拍了拍老白，离那么近，他老爸和表弟快要吓死了。蓝河有些头疼，但因为这是宋福谈的爸爸和表弟，所以倒也没太困扰，但他们估计很困扰。宋齐云心中的震惊难以言喻，这就是所谓的娱乐圈最后一个无神论者，还和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养蛊。窦春亭想到的更多，既然蓝河明明能见鬼，他脑筋迅速转动，也震惊了。啊，不会吧？宋齐云说道。 你还说你不信邪？ 窦春亭说： 表哥，你对他是真心的？ 一阵沉默后，宋齐云说： 什么真心呢？ 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窦春亭说完，意识到自己错了，怎么嘴比脑子还快？这会儿笑得比哭还难看。 就是说，夹心巧克力，真心实意拍戏。 他语言破碎地起了好几个头，但一时之间没法找到更好的什么理由了，自己都绝望了，对宋福谈道： 哎呀，你打我吧。 宋福谈无语。宋齐云看向蓝河他们俩： 你们说。 蓝河也不知道窦春亭什么时候猜出来的，就这么把他们卖了，但这会儿没空追究，他试图挽救。 宋导，其实…… 宋齐云手微微抬起来，隐含期待地看着蓝河，蓝河却越想越不好，和宋福谈对视一眼确认后，歉意地道： 对不起，已经骗了很多次了，这时候再骗长辈，真的太不是人了。 宋齐云无语，这会儿才想到太不是人吗？他仿佛遭到了暴击，翻来覆去念叨一句： 你还说你不养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